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严胜勇从事国外艺术设计类出版物发行近十年时间，两年前创办严 book 书店，希望以特色独立书店引领都市潮流生活。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严胜勇。在经历了最初的困难之后，严胜勇的书店慢慢有了盈利，而最让他欣慰的是书店慢慢地聚集了一些老顾客，他们经常在这里看书、喝咖啡，甚至办公，时不时地和店员们聊聊天，营造出一种老朋友或者是邻居间的亲密氛围。你能说得上来的你们那儿的常客有多少？ 挺多的，我大概算了一下比例，就是我每天接触到的差不多有70%是我们的熟顾客。对， 这是你想要的吗？ 当然，我觉得这个跟一个店的魅力有关吧，或者是一个店的气质有关。 这个粘性还是挺大的， 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一个独立书店和一个商场里的书店，或者是那种综合书店，最大的区别就在这儿，就是无论是店员也好，或者是店主也好，他很容易直接面对他的读者，而且更细心的去服务读者。同时顾客给到这家店的反馈也是我刚才说的这种频繁的这种接触的机会。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家在商场里的或者是一个综合的书店，你去到那儿就是一个相对简单纯粹购买的一个过程。对，但我们可能会在这购买的过程之余会对顾客有更多的一些了解。 你跟你的顾客有成为朋友的吗？很好的朋友，或者以后的生意伙伴，甚至等等等等其他的身份，由此而演变的有吗？ 有很多， 有很多。 对对， 比如说 我们累积了很多在编辑行业的顾客，有的是出版编辑，也有电台方面的个人电台的对编辑，还有一些做影视方面工作的这些行业的顾客。然后平时大家因为现在微信比较方便嘛，大概也会 都直接加了微信了。 对对对，当然我不会主动去要求我加顾客，就是在双方比较意愿的前提下，对，可以这样。 他们得是多喜欢你这人， 这样 还要求加你们的微信。 对，这样其实更方便说我们了解顾客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 然后呢，了解了以后呢， 你也有我微信，就是我基本上不会在我的朋友圈里边去推销书。 对 对对对，我基本上很少发跟书相关的。我是觉得大家加你的微信其实是一种真的是对你的一种认可。就是我们通过观察或者是留意我们顾客的生活状态，其实给我们的有用的参考是很多生活方面的，包括他们的工作还有处事的那种方式，是给我们很多的参考。就是你的读者是在做什么样的事儿，是在做什么样的人， 然后这些东西是直接跟你以后， 对， 我需要在店里营造什么样的气氛，我要 去选什么样的书，这个潜移默化会给我们很多 关系的。 对，它会帮助你去印证一个你要怎么做才能配得上他们那个状态。对，其实我觉得做书店这件事儿更多的是 需要有一个很细的心去揣摩这些事情。 嗯，其实我看你还挺腼腆的一个人，不像个老板的样子。 对，平时说话很少，对。 但是心思很细，应该。 还好。 嗯，属于就是感受力挺强的那种人。 对对。 嗯， 就是有时候其实我脑子反应是非常慢的，但是我会习惯性的这件事情过去之后，我会反复去思考它的正确的处事办法是什么。时间长了，你会大脑有一个基本的反应，你之前的遇到过的这种情况，你应该怎么样去正确处理，对，所以包括然后你应该对哪方面更敏感，这些都是会在工作当中有一些帮助。 嗯，有没有遇到过比较尴尬的事儿？ 有很多，不是有 有一些， 在起初的时候有很多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因为我们不想走那个网红店的感觉，我们是想扎扎实实的做一些独立书店的一个店的感觉，所以 你怎么定位网红店？你觉得网红店是什么样的？ 我简单的理解一下，比方说就是大家去那儿拍个照就走的，就简单的理解， 发个朋友圈， 对对对， 表明我来过了， 对， 走了。 所以我们在起初定了一个比较尴尬的一个。约定就是我们不能在店内拍摄，因为有很多人是进来就是他要借助你这个场地拍完照就走的，这些人其实不是我们想定位的我们的顾客，你拒绝他的时候自然就会发生这样的一个冲突。 你这个规定确实是可能有一些人他就接受不了， 对， 他好不容易逛一书店，一看你那店还那么漂亮， 对，但是 挺有特点的，我拍个照。 我们冲突的并不是说觉得你这个店好发个朋友圈这样的顾客，而是说有一些人你可能没有见过，就是他们会带着大包小包的衣服过来直接进厕所换衣服然后出来拍。 哦，还有这样的。 对对对， 就把你们这儿当背景了。 对对对， 是吗？ 对，所以我们拒绝的是这一类的顾客。 哦，他也不会正经看你的书。 对对对，所以他是不会觉得你的书选品有多好，你的服务有多好，他不会体验你那些的。他是分分钟拍完照就走的那种。对。 但是我觉得对你应该挺难的。你怎么拒绝他们？我觉得像你这种个性的人你很难拒绝。 所以在起初根本就没有预料过或者是没有做好充分的这种准备，所以我们就会遇到过您刚才说的有没有尴尬的 那怎么办 事情，所以 让你去做这种事儿，把人轰走这种事儿你干不出来，你不会。 所以这种也是对一个心态的挑战。真的，我之前是很少跟人发生冲突的一个人。对，但是这个也我觉得也是需要你去面对的。对，然后时间长了我已经现在是可以 已经练出来了。 对对对，可以很友好的告诉你我们的规定。对，现在这种事情已经越来越少了。这件事情也告诉我们确实需要有取舍的。我们不是一个大众书店。我们不是老少皆宜的一个店。所以 就是说你对你的顾客是有选择的。 对对，就是时间长了，包括我们现在的店里的同事都可以很容易的分辨进来的这个顾客他是会是哪方面需求的，比如说他是来纯粹想喝咖啡的还是特别喜欢看书或者是喜欢买书的顾客。对，我们都可以能够从举止上从 厉害了。 是 吗？ 这个是需要有 时间长了那种感受哈。 不是，我是觉得是需要我们这样的店有一个基本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的。对， 这是做这样的一个店必须要具备的一个能力。 我 觉得是吗？ 我觉得是吧。实际上如果你一家店真的按照你定位的你想做的那个方向去做的话，慢慢的你会吸引到有共同 同一类人会来。 对， 然后你们的沟通交流就很顺畅，因为是同一类人。 对， 在当初就没啥人来的时候有没有怀疑过你这个定位能不能做下去，对不对？ 这个还真没有怀疑过。因为我觉得北京的这样的一线的城市如果没有这样的一家书店其实还蛮可惜的，所以我觉得还是蛮坚信我们需要去做一些事。反过来讲，就是我们现在想想，如果我没做这件事儿，现在北京没有这样一家书店，当然北京也没有什么其他变化哈。但是有了它呢，就是整个从书店的业态上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尤其是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然后我们没有那么在营业额上没有那么焦虑的情况下，我觉得 我们的选择，我们的未来还是可以预期的。 那你预期的未来是什么呢？ 首先是做好一家独立书店吧，有能够给这个城市真的是带来一些，首先从信息传播的便利性上，这个是一个基本的要求。 嗯， 另外如果想更好的话，就是能够成为一个城市的文化符号。 嗯， 对，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最好的一个愿景。 严胜勇从事国外艺术设计类出版物发行近十年时间，两年前创办严 book 书店，希望以特色独立书店引领都市潮流生活。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严胜勇。现在书店两年，你基本上天天都在店里待着吗？ 大多数在，对。 开店是一个很辛苦的事儿。 嗯，对。 你的作息是什么样的？ 我的作息基本上是早十到晚十。嗯，其实我在店里的工作有很多，就是基本上是不需要我去接待顾客，你需要去关注全球的出版动态， 嗯， 你需要去关注，比如说你服务的设计行业、艺术行业的发展的，或者是业态的变化， 嗯， 或者业态的信息，然后你也需要去关注不同领域的一些事件，比方说我们不需要关注商业上面的一些信息之类的，但是你作为一个零售业态的店主，你是有这个责任去关注的。 嗯， 比如说零售业态的变化，很多很多。 那这些事情不一定要在店里干啊，在家里一样可以做呀。 因为我们店里有很好的一个办公环境 啊， 对，我觉得很踏实。说到这儿，就是我发现我们有很多顾客。真的是一周六天或者七天都能来店 上你那儿办公去了，是吗？ 对对，是。 你会欢迎这样的人吗？他会不会过多的占用书店的资源？ 但是我觉得还好吧，因为这些顾客从他们的基本素质上，我觉得是 OK 的，没有给我们增添很多麻烦。就是他们大多数都很安静，在做自己的事儿。我其实还蛮欣赏很多人的那种工作状态的，就是他可以从早做到晚，就是这种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刺激，就是至少让你感受到有很多人很勤奋， 嗯， 很努力的状态， 然后就激励你自己哈， 嗯， 你也很辛苦啊， 其实我也是这样的， 对啊， 对， 那就基本上没有什么别的个人时间了， 个人时间很少， 嗯， 对，但是也会。参与一些社会活动我们也会参与， 嗯， 对， 你就每天的时间都排得满满的， 嗯，差不多。 你做了两年，你觉得是你当时设计的那个样子吗？想要的那个点吗？ 有很多内容我是没想到的，在当初， 嗯， 但是嗯，实际上慢慢的出现在你店里的一些事情，一些比如说我们上周的那个干花花艺的展览， 嗯，对，咱们经常会搞一些小型的展览哈， 就是， 艺术类的 出现了以后，我觉得会更丰满。就是因为我当时在开店的时候，我是觉得这个书店里边只有很好的书， 嗯， 但是它其实是没有很完整的一个灵魂在的。但是慢慢的增加了这些内容，我们现在。今年已经把一些展览的活动排到了六月份。虽然都是小型的，都是服务一些年轻创作者的， 嗯， 但是我觉得可能这些就是一个书店，城市里的书店应该做的。 嗯， 我还是挺满意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的。 你刚才说你做这个店，其实不太愿意关注一些商业上的东西，就是说你没把这个书店纯粹做成一门生意。你是怎么定位你做这件事情的？ 其实 书店对你来说， 其实不是不想，是我没有那个做生意的那个脑袋，或者是说那个能力。 但是现在开业两年，应该已经有盈利了，我听说。 对， 嗯， 对，是我们是可以有一个轻微的盈利吧， 嗯？ 对，我觉得已经挺好的，就是没有那么商业。是我首先没有商业的脑袋，就是不太很多事情，明明它是可以。挣钱的， 嗯， 但是我就不会把它看得那么挣钱的那么重， 嗯， 对， 就是说能不能挣钱不是唯一的，甚至不是排第一的一个 标准对你来而言。 对对，但是那个为什么我们还需要去关注，就是说我们首先为了生存，我们必须得去知道有什么样的盈利的办法。对，否则你生存都没办法，你还谈什么服务城市啊，谈什么理想状态。 你那么认定你自己不是一个做生意的好手吗？没有这方面的细胞吗？ 确实是很多人都会谈不上骂我吧，就是会会非常刺激的告诉你你会不会做生意。对，就是会让你很不舒服。其实后来想想的话，确实自己真的不擅长做生意。 那你知道自己不擅长吗？在这方面，在开店之前？ 开店之前是知道自己不擅长做生意的。 那你为什么还要开这个店？ 但是就是想简单了，就是觉得开书店这个事儿不需要那么多的商业技巧吧。对，没有想那么多。 但实际上一个书店要想做好了，可能一点都不比别的店需要的商业技巧少，甚至有的时候还要更多。因为它是一个文化的事儿，它不光是需要有生意技巧，我能盈利能生存，同时还要坚持它最早做的目的，它的品味，对吧？ 对， 你还不能说只为挣钱。你要有些东西哈，反正怎么挣钱方便快，我就可以往那条路上走。但做书店好像这条路还不是那么能够直截了当的去做的，你要做着做着要按那个方向走，可能就变味儿了，就不是你想要的东西了。 对对， 所以实际上是更难的。 对，我明白您的意思。就是这个特别的能够从我们的选品上能够感觉得到。就是其实明明有很多畅销书你可以去卖的。 是啊，就是啊。 那个可能如果你攒够足够的客流的话，你可能卖畅销书，你可能一天很容易的卖个比如说十几本啊或者这样的。但是你偏偏选择了很多大家一进门都会普通人都会觉得很懵，就看不出来你卖的是什么的。对。 是。 所以这个。 而且那书还挺贵的。 对。所以这个是有多重的印证吧。一方面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定位，这个是不会变的。另外一方面就是真的，如果你要是为了迎合某些顾客的话，你的方向也会顺着你的选品去变化。那时间长了，它会给你这个店烙下一个印记，就是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店，从你的出版物上，从你来的读者上就能反映出来。所以我们轻易是不会改变的，从我们选品上。所以您到我们书店基本上是看不到大众市场上的畅销书，但是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畅销书。就我们好的书和杂志我们也能卖到100本200本，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可以。但也就是因为我们的选品是很精准的。对。但是这样的书可能在大众书店连10本都卖不掉。举个例子，我们去年在第一时间发现那个王树老师的《造房子》那本书上市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订货，2个月不到的时间我们卖了300本。而且那本书是2017年年度最好的10本出版物之一，我觉得还很有成就感。 眼光还是不错的，毕竟之前有那么多年的经验。 对 对，而且我感觉你是一个认准了一条道就一定要走下去的那种人。 不用那么说的那么好，其实一直是觉得自己没有退路。那比如说你真正的崩溃了，我觉得也没办法。对，就现在是觉得， 而且关键是走着走着还觉得哎，越来越光明了。 对，对， 是吧？ 但是确实是感觉付出挺多的，真的就是你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工作上的事儿。但是我觉得我的收获可能更多的是来自于大家给我们的反馈，顾客也好，或者是同行业也好，给我们的一些声音越来越多。这个要比你比如说你盈利了也好，或者是你不亏钱了也好，要来得更激励一些。 觉得自己还是做得不错哈，然后挺有成就感的。 这些感觉都是有时候会闪现一下，但是闪现完之后你又要面对很多很复杂的问题要去处理。 我感觉哈，你是一个挺内向的人，而且做事情有时候挺较劲的。作为一个直接面对客户的这种独立书店的店主来说， 其实并不占优势，至少是内向这一点不太占优势，跟人打交道这时候很腼腆。 您说的这个特别我觉得有些时候是很吃亏的。你在谈某些合作上面，比方说别人会觉得你这个人可能没有能力做某些事情，但是很多时候刚好我们这个行业，我觉得我也不需要特别夸张的去展示什么，因为你做的事儿就是一个独立书店能做的事儿，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觉得现在也不重要。 那36岁创业两年，38了， 对， 你对你创业这两年的生活觉得还好吗？ 特别不好。创业这一段时间，基本上你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这个店上面，家庭基本上，因为我也有小孩，对，然后有家人，其实我们都能够想象到你从早时到晚时都在， 是啊，就没有个人时间了，没有自己的生活， 所以基本上是没有家庭生活的。我可能意识到可能在陪孩子这个事情上是非常失职的，但是有时候会尽力去，我们哪怕我们去吃个饭跟我们家小孩，对，你可能偶尔有一个能够弥补一个感觉，但是这个两年的时间你亏空的太多了，对，你失去了就是失去了，或者是这两年或者是之后很长一段时间还是这个状态，所以我希望说能够在一定的你规划好的状况下，更多的抽出时间来，能够在家庭上能够有一个 找找平衡， 对对对。所以这也是我劝我的朋友或者是同行不要轻易去创业的一个原因吧。 是，当初创业的时候36觉得啊，我们还年轻，我们还有很多时间做很多事情，一定要趁年轻的时候做一做，要不然以后会后悔的。 确实 是，但是真做起来了的话也还是有很多后悔。 对，现在感觉就是无论你做什么选择，我觉得都 总有遗憾的地方，也总有让自己能够特别满足的地方。 对对对，现在想想做书店是很难的。对， 好，最后能给我们描述一下你心目当中最完美的书店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今年确实还有一个挺重要的一个目标，也是希望能够更完美吧，就是我们想真正的把国外特别好的在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有关注的一些独立杂志能够引进到国内，因为目前来说我们的杂志还是太偏商业，比如说时尚的、生活美食的这一类的会偏多，但是更深入的关注到人类的状态啊，或者是更多很深奥的一些 更深刻的内容， 对对，内容我们希望， 也就是更小众的内容。 其实它需要引导，就是我们大众读什么，书店的引导作用特别大，你不去做这件事儿，读者是看不到的，读者也是没有方向的，就某种程度上来说，对，如果你通过你的做法，然后通过你的那引导能够让大家朝着一种更理想化的、更崇高的一种状态去提高的话，我觉得是一个书店应该，至少是我希望的那个独立书店应该做的一些事情。 好了，听众朋友，严胜勇的故事今天就先和您说到这儿。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丽，再见。 人性的挣扎，灵魂的思辨，情感的洗礼，理智的回归，一桩桩与法相关的故事，为您展现惊心动魄的警法传奇。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拍案。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人物空间和纪实传奇节目的制作人刘丽。休假的时候去英国，有一天住在牛津附近的一个庄园里，贪恋美景舍不得多睡，一大早就起来穿行于森林和草坡，不时还有肥肥的野兔从身边跳过。